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4年1月11日，公营及直资学校教师流失人数上升，蔡若莲称会密切留意情况。国泰承认低估假期所需候命机师数目，将设小组彻查并落实改善方案。元朗再有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全部1700多猪只将被销毁。厄瓜多尔安全局势恶化，总统称正与犯罪集团作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1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喺立法会咧，有议员咧就提到系咪恢复向深圳居民签发1000多行签注咧？1000多行即系话系即系以前系实施过嘅。当时咧就喺2009年啦，咁中央就系允许合资格嘅深圳居民咧系申请1000多行嘅签注。咁有呢个签注嘅人士咧，就可以一年嘅有效期之内咧无限次出入香港，咁每次可以留7日嘅咁。去到2013年咧，特区政府咧就为咗回应社会嘅关注啦，全面评估咗香港嘅承受同埋接待旅客嘅能力啊。评估报告就话唔建议对旅客嘅人数设限，但系就话咧，香港面对住访港旅客嘅人数增长咧，应该喺唔同嘅范畴咧提升接待旅客嘅能力。咁最终咧去到2015年4月咧，就系由1周1行系取代1000多行嘅。咁而家就话想多啲旅客嚟，会唔会增加旅客嘅方法？其中一个都系谂做翻1000多行咧。咁寻日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咧喺立法会就提到啊，有关恢复深圳居民1000多行嘅措施以及扩大相关嘅政策去到大湾区入面其他城市嘅建议咧，政府一直咧系有同内地相关部委就相关安排嘅实施情况以及未来嘅路向咧保持紧密沟通，现阶段并未有进一步嘅补充。整个情况就话系沟通紧嘅，不过有议员就话即系根据佢嘅消息啦所讲咧，就话香港咧同内地倾紧喺农历新年之前重推1000多行嘅咁。点睇呢个讲法咧？1872311，1872311，如果系推嘅话，个范围应该系深圳户籍嘅居民啦，住喺深圳嘅居民啦，定系扩阔到头先讲嘅大湾区其他嘅居民都可以1000多行咧咁。另外亦都見到咧，有香港百貨商業僱員總會都做過一啲調查，了解到零售業咧對於一啲對於唔同嘅而家經濟情況啦，同埋1000多行如果真係推嘅話，佢哋係贊唔贊成咧？問到一啲受訪者嘅，我哋請呢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都歡迎大家打嚟18723D1。有電器及影音從業員協會理事長林志忠，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忠，你哋就即系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就有一个嘅调查报告，呢、这个就你可以同我哋讲讲啊，究竟系几时做，同埋究竟受访者系一班咩人，佢哋点睇，有啲咩关注点咧？ 我哋咧就喺2023年嘅12月28日啦，去到2024年嘅1月5日咧，咁我哋系以网上问卷嘅形式啦，咁系向我哋嘅会员咧就作出呢个嘅访问嘅。咁我哋喺个访问嘅意见里边咧，就都系问翻佢哋对于一个1000多行啦，咁佢即系喺我哋会员系赞唔赞成啊？咁同埋对于我哋嘅零售业咧，系可唔可以有一个嘅帮助咁样嘅吓？咁喺我哋嗰个嘅问卷翻嚟嗰个嘅回复咧，咁就有大约接近70%人啦，70%嘅会员咧都系支持1000多行嘅。咁而佢哋亦都有60%咧，係覺得係可以幫助到本地嘅零售業㗎。 而家就話即係除咗話即係係咪諗呢個重推1000多行啦？喺個問卷嗰度冇問到其他嘅嘢，譬如一啲受訪者嘅其他關注咧，就住1000多行咯。 啊，都有嘅。喺我哋嘅問卷裏面咧，都有都有問到佢哋，譬如話如果係真係有一千多行嗰陣時咧，佢哋關注嘅嘢係啲乜嘢嘅？咁最主要嚟講咧，即係接近六成咧，都係話關於有個人流嘅阻街啦。即係我諗呢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佢哋關心呢個水貨客嘅問題啦。咁另外咧就有都接近六成啦，咁都係關注於呢個嘅交通啊，或者係一啲嘅社區嘅承載力啊咁樣嘅。咁至於第三方面咧，就係、是、有個通脹啊咁樣咧，都係有大約五成咧嘅我哋嘅受訪者咧都係關注呢個問題嘅。 嗱，你自己點睇話今次嘅調查嗰度有冇都講到就係話？一簽多行嗰個範圍呢，因為而家啲討論就話究竟係深圳户籍嘅人士，定係深圳嘅居民，定係去到大灣區都係即係可以涵蓋埋呢個一簽多行，同埋嗰個時間啦。因為議員就提到話係咪農曆新年前可以係即係有更加多嘅安排公布到係實施到嘅呢，咁今次問卷度有冇涵蓋到嘅？ 我哋都涵蓋到嘅呢一個方面。咁我哋有六成幾嘅嘅會員啦，都係支持其實應該呢個一千多人咧，係擴展到大灣區嘅其他嘅城市嘅嚇。咁我都係點樣解咧？就係話因為咧，我哋喺零售業最高峰嗰陣時，即係喺2018年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內地落嚟嘅人數咧，如果係單單睇翻係十一月咧，都有成四百幾萬人次嘅。咁但係去到2023年，即係話上年十月嗰陣時咧，我哋都係得27萬人次啫嘛。咁其實我哋都有好大嘅承載能力，係可以承載一班嘅朋友仔啦，咁落翻 旅客啦， 我哋係旅客咁樣嘅，落嚟香港旅遊啊咁樣嘅。咁所以嚟講咧，就我哋都覺得就係話其實對於我哋香港嘅零售業咧，係都會有個嘅非常之有嘅幫助咁樣。 不過另一個評估就係、是有人流係咪代表直接係可以化成為即係一啲你哋嘅生意咧？咁因為而家成日都有一個講法，內地嘅遊客嚟都可能比較多咗人啦，係一啲低消費啲嘅，或者嚟可能係主要睇下嘢啊，所謂影相打卡啊咁，或者甚至見到網上面有一啲即係叫網上攻略啦，喺啲社交平台啦，教佢哋點樣用好多優惠啊，務求就係減少使錢咁。如果真係做到一簽多行咧，會唔會有所謂即係旺丁唔旺財，有人流，但係咪真係化成到對零售業方面嘅生意咧？又 我諗咁樣兩睇啦，就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哋落嚟所謂嘅窮遊或者係一啲嘅咁嘅體驗咧，咁其實都係佢哋會翻到上去，或者係佢哋會用翻佢哋嘅自身媒體咧，其實佢都會將佢嘅體驗喺香港落體驗，係會化翻上去就喺佢哋嘅網個或者係一啲佢哋嘅媒體裏邊咧講述翻出嚟嘅。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正正對於香港有一個嘅宣傳作用嘅。咁如果係有一啲嘅朋友啦，咁睇到佢哋嘅宣傳或者係一啲嘅嘅體驗咧，其實佢哋都可能會想落嚟香港，即係就算呢一班嘅朋友佢哋唔想落嚟都好啦，即係睇到呢啲嘅原來香港就佢哋有一個咁好嘅體驗咧，佢都會落嚟香港。咁其實呢啲正正就係我哋所謂做嘅宣傳，其實呢個仲有效嘅對於我哋嚟講。咁好啦，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就係佢哋落到嚟香港咧，始終佢都可能會有帶動其他嘅方面嘅，譬如話食嘢啊，或者係買少少嘢啊。咁其實呢啲都係對於香港嘅經濟或者係旅遊業咧，係都係會有一個嘅幫助喺裏邊嘅。我哋都覺得。 我見你哋嘅新聞稿啦，提到話而家喺各個區議會都有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工作小組，有好多唔同嘅建議。近日有啲報道都講到啦，各區譬如九龍城區有啲同泰國潑水節有關嘅啦，大埔就有許願夜市啊等等啦。咁你覺得呢個對於旅客嘅吸引力又點？點樣係即係或者喺呢一方面啦？提振地區經濟方面，你哋自己有啲咩意見咧？ 我哋真係好贊成咧，即係喺每個地區咧都會搞一啲嘅特色嘅經濟嘅。咁當然啦，即係有陣時就區議或者區議會或者係各方面啦，咁都要係諗翻一啲即係有冇一啲嘅比較新少少嘅特色啲嘅 嘅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嘅地方可以俾到一個遊客可以去一個新嘅景點或者去打卡。咁我諗呢一方面咧，就係佢哋政政區議會或者係政府方面咧，要諗一啲嘅即係想下辦法，開發多啲嘅新嘅旅遊景點咁樣咯。 嗯，即系而家觉得香港嘅旅游景点唔足够或者唔够新意，定系你觉得而家地区经济啲建议唔够新意咧？你意思系？ 因为依家嚟讲咧，有好多咧，就系佢哋会即系听翻啲旅客讲咧，就话佢哋可能十年前咧都系嚟呢度，都系去翻呢啲咁嘅打卡点。咁但系因为佢哋落咗嚟，即系或者系一啲嘅已经觉得冇乜新意啊。咁变咗就系话，其实可唔可以谂一啲嘅新啲嘅或者系旅游景点啊，或者系一啲嘅节庆或者节目上嘅嘅嘢啊，咁樣去吸引多啲嘅旅客咧，我諗呢啲正正就係佢哋要所做嘅區議員或者係政府或者係所要做嘅嘢嘅項目咯，呢個就係。 OK， 好啊，同阿林志忠你傾到呢度先。林志忠咧就係電器及影音從業員協會理事長，講到咧佢哋一個相關嘅調查啦，問到一啲受訪者咧對於一簽多行嘅睇法啦，亦都講到一啲香港景點咁有冇新意啊？頭先都講到呢一方面嘅啦。咁另外我哋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講到一簽多行，佢咧就正正係尋日喺立法會啦個口頭質詢咧，有問到有關於係咪恢復一簽多行措施咧？咁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 田北辰。刘振处理局长啦，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啦，昨晚喺立法会有答到嘅，就话政府呢一直同有关嘅内地部委就住安排实施一签多行嘅情况啦，未来嘅路向啦，保持紧密沟通，就未有补充嘅咁。你自己了解到嘅情况系点样呢？ 我了解到嘅情况呢，就係两方面都唔觉得香港那個承載能力有問題，亦都唔會覺得嗰個水貨問題會咧即係重現。 嗯， 因為事實上好多水貨都執咗粒，同埋而家已經同以前唔同啦。即係根本嗰類佢哋要買嘅嘢咧，而家香港都冇乜人嚟，又冇乜逼爆啊啲咁嘅嘢。咁，所以反而咧就係，變咗係一個香港好想有嘅嘢，而呢係深圳嗰邊呢就好有顧慮。個原因就係大家自己都要交數出嚟，有一個叫經濟增長㗎嘛。咁你深圳户籍200万人，佢如果多咗落嚟香港消費，咁一定係少咗喺深圳消費㗎啦。正如我哋香港人北上消費，咪香港本身嗰個消費市場咪大件事咯。咁我就一路都同政府講，喂大佬，你都要有啲壓力先得㗎。而家好唔對等喎，香港人去內地冇限制㗎喎，你一日去十次都得㗎喎。唯一嘅限制就係你一定要即係你有證件啦，係咪？咁你事實上證件旅遊嘅個都有啦，你冇回鄉證你都可以用護照啦，係咪？但是內地嚟嘅咧，你係限住佢尤其是深圳户籍嗰啲啦，係咪？限住佢一個禮拜一次，嗰度點解會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咧？你諗下，如果佢落嚟買嘢消費嘅話，當係買嘢先啦，係咪？佢呢、這個有個佢每日有個免税額噶嘛，每一次入去，你一個禮拜一次，好似而家5000定幾多？ 5000蚊係。 啊， 5000蚊人民币 系，5000蚊人民币系啦。咁佢一个礼拜5000蚊以上叫俾税嘅，咁但系如果佢系一个礼拜嚟当啊，每日都嚟啊，七次啊，咁啊35000先至免税嘅咯。咁内地政府系咪都会咁谂啊？如果我俾得你唔系一个礼拜落嚟一次，而系日日都可以落嚟，系咪？咁你仲可以一日落嚟两次都得，你每次都系5000，哇！佢又驚喎，咁我對我本身嘅市場係點呢？我所理解就係而家似乎就交在呢度，咁我咪同香港政府講，喂，你都要為我哋服務去爭取一下，而家唔係好對等喎呢樣嘢，係咪？點解我哋想去完全可以即係無次數限制上邊户籍落嚟， okay. 已經有我，只不過要還原翻 2015嘅啫嘛，而家最紧要呢样嘢。另外咧，就你自己谂下啦，过年过节嘅时候，我啲酒店入住率去到90%，除夕嗰晚啊，其实唔系话嗰啲人个个都唔肯喺度住啊，佢冇房，房价贵之余，佢根本都 book 唔到房，佢一定要走噶。 嗯， 系咪？咁佢走咗之后，佢个礼拜唔翻得嚟噶咯。咁我第二日有假期嘅，譬如年初一我有啲嘢搞嘅，或者佢都想喺度嘅，咁佢咪唔翻得嚟咯。 嗯， 咁如果你一千多行嘅话，佢长假期可以日日都上上落落，我日日香港都有大型活动。 嗯， 你话差几远啊 ？OK， 头先你讲到话条数嗰个问题，即系似乎内地省市自己都担心可能会影响到自己嘅经济啦。咁如果系呢一个原因嘅时候，几时会倾得成，或者倾唔倾得成系做翻一千多行咧？ 佢遲早都要傾得成，如果唔係咧，唔知道其他議員點啦。我就一路都會俾壓力，施加壓力俾特區政府，話呢樣嘢唔對等嘅。咁時間方面咧，我就梗係希望過年前啦。似乎而家係有機會嘅。咁所以我香港呢邊即係開始問呢個問題，睇下社會普遍，如果要求嘅聲音好大，我相信對於深圳當局嚟講都會係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呢啲嘢全部都係話，如果大家唔出聲就冇嘢會發生嘅，大家都出聲，齊齊都幫下拖。咁無論點啊，都會有啲影響嘅。 OK， 做到幾大呢？但係係即係好似有啲講法係咪話去到成個大灣區咁樣咧？即係咪去到去到咁大咧？ 你諗下先，如果你係任何其他城市嘅書記，以前冇嘅嘢，你而家話要有，佢本身又要交數，係咪？佢有幾大嘅壓力，一定要同你做咧，對佢一啲好處都冇嘛。我哋梗係想要啦。所以我其實嗰個話去到大灣區嗰、那個嗰、那個條附加問題咧，係進取嘅。因為由冇變有嘛。我而家深圳户籍嗰啲係曾經有冇咗，而家俾翻我啫嘛，係咪？咁所以就要睇啦。如果我哋行咗深圳户籍，先發覺深圳啲消費啊各方面唔係好大影響嘅。咁其他啲就易講啲，咁我就唔相信大灣區可以一次過啲試點㗎啦。佢交到功課俾我哋，關於呢個深圳户籍嗰200萬人呢，我都已經好收貨㗎啦。咁你過咗年之後就差咗好遠啦。我梗係希望嗰陣時即係多啲人落嚟啦，因為嗰陣時正正就香港啲人走曬嘛。咁我點啊？ 你自己有信心，就算係一千多行之後，有幾多旅客落嚟，或者落到嚟嘅旅客會唔會好似而家所講？主要都是特種兵旅遊咁樣 嘅。嗱，你要講我哋啲品牌啦，我啲品牌咧，香港冇銷售税嘅，內地有嘅，係咪？咁啊，即係匯率啊，當然就零計啦，係咪？咁你哋銷售税嘅差額啊，我都平過上邊啦，係嘛？咁如果有興趣，我哋啲咁嘅品牌嘅，佢梗係覺得香港買嗰個上邊，所以我哋以前咪做得咁好咯。咁但係與此同時咧，上邊生意都唔會因為佢落嚟香港買而上邊跌過，好得意嘅。咁所以而家就差咗呢、這個有冇銷售税嘅問題，所以係有個差價嘅。對於好多呢啲所謂香港牌子啊，各方面嚟講啊，咁 即係意思吸唔吸引 啦？嗰啲係另外計法啦，佢啲成本啊，成日唔同嘅。 即係我意思吸唔吸引啲人落到嚟係會真係好似以前咁多人落嚟係消費嘅，定係而家根本成個旅遊模式都唔同咗？ 每一次入去免税額5000，你話俾我聽啦。 你 話多啲落嚟好呢定係一個禮拜一次好啊？你自己諗下。 Okay. 我都費事你揣測啊。 頭先你講到嗰個承載力問題啦，就應該你就睇到起碼而家呢個階段冇啦。不過尋日我見到有議員都討論到，會唔會擔心就算而家冇，之後又有翻，咁係咪又煞停翻成個計劃呢？咁係咪應該有啲機制係要睇住，如果日後又唔即係以免又再出現旅客過多嘅情況，嗰個承受力問題咧，咁應該 點樣？所以咪話要開放多啲一千多行嘅嘢，就一定係慢慢嚟嘅。咁深圳户籍嗰度咧，其實乜你覺得港人北上會都係昙花一現嘅嘢咩？我唔覺得會、啊。入邊啲競爭力咁大，吸引咁多人，佢唔係都淨係較平嘅，佢有得滑雪、啊。我香港淨係識溜冰、啊。十年都係真係食緊老本、啊。佢入面乜嘢都可以發生到，我唔覺得呢個一個短暫嘅情況啊！我覺得係一個幾長遠嘅 結構性的改變來的，那我真的完全不覺得會有需要走回轉頭咯。 OK， 那田先生，因為時間差不多，轉頭回來再問一下你有關於即係嗰個關口嗰個開放時間咁樣。係啦，我哋轉頭回來再傾下。田北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頭先就講到有關於一簽多行咁啊。田北辰就提到話係咪可以即係農曆年前就可以係推到咧？咁你自己點睇18723D咧？18723D 一簽多行咧就過往係推過嘅，即係攞咗呢個簽證啦，一年期間咧就可以無限次就一啲深圳户籍嘅居民啦可以嚟到香港，咁佢哋每次可以逗留七日嘅，會唔會對而家嗰個香港嘅旅遊業啊會增加多啲咧？18723D 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立医院急症室是珍贵的医疗资源，为需要紧急服务的病人提供诊症和治疗，而非用作处理一般轻症。政府和医管局正检视资源分配失衡情况比较严重的服务，考虑优化收费安排，目的是确保医疗资源用得其所，减少浪费，并配合基层医疗发展，推动建立更健康的就医文化。医务卫生局在社交网页表示，卢颂茂巡视明爱医院急症室，了解运作流程和服务情况。卢颂茂又同前线医护交流，医护人员话被分为危殆或危急，都是病情严重的病人。临床上有清晰标准作分流，同事亦反映第四、五类次紧急和非紧急的病人占比过多，会对急症室服务带来影响，亦为医护人员带来压力。对于收费调整，大家大致认同应该有明显幅度，并参考私家诊所收费。元朗再有猪场的猪只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渔护署人员星期二巡查新田一个持牌猪场，并收集共32个猪只样本，经检验后发现其中一个样本对非洲猪瘟病毒呈阳性反应。渔护署已经即时禁止有关猪场运出任何猪只，直至另行通知。为谨慎起见，署方正安排销毁场内全部1700几只猪，销毁行动今个星期内开始。渔护署话，有关猪场位于早前出现非洲猪瘟的元朗猪场3公里范围内的监察区，同上月底有猪只样本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的猪场相邻，相信有关猪场的猪只较早前已经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由于潜伏期可以长达19日，至今才发病。警方进行打击非法白牌车行动，警员昨日乔装旅客在沙田登上一架经网上交易平台预约的七人车前往机场，发现车上并没有出租汽车许可证，在到达目的地后，警员以现金缴付车资，并随即表露身份，拘捕35岁男司机，涉嫌非法使用汽车作出租或载客取酬用途，同埋驾驶时冇第三者保险等罪名。涉案私家车就被警方扣查作进一步检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塞西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约旦南部城市阿赫巴举行会谈，三方强调将继续向以色列施压，以制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三方领导人说，他们坚决反对以色列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驱逐巴勒斯坦人，并强调有必要在国际上谴责以色列并采取行动。三方又强调反对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分开的企图，并表示应该阻止以色列重新占领加沙某些地区或者在加沙建立安全区的企图。 他们又认为有必要让加沙居民返回家园，并重申应该确保人道援助持续并足够应对加沙人道危机。日经平均指数报34,885点，升4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7.29美元，卖出2027.7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45.57，瑞士法郎0.851，加元1.338，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排翻去马会大楼对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康庄道桥面。咁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咧而家九龙同埋港岛方向咧都系正常。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翻华贵村方向，近住大口环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碧海角对出。喺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车多，排到去大埔教老围对出。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喺教职员宿舍对出。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喺碧沙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因爱而醉，追光者。 戴鹏因为猎鹰嘅事而非常之痛苦，亦都随住罗本喺基地嘅时间越嚟越多，佢对罗本嘅恨意就与日俱增，根本就冇办法接受佢加入追光救援队。究竟罗本可唔可以完成训练，同大家一起进行救援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咧就系要提出咧征收呢个离境税。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入境你收佢钱，零售啊、旅游啊，业界嘅朋友就有所担心。出去我哋收佢钱，亦都会唔会有不利我哋两地居民嗰个融合同埋交流？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业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4年1月11日，公营及直资学校教师流失人数上升，蔡若莲称会密切留意情况。国泰承认低估假期所需候命机师数目，将设小组彻查并落实改善方案。元朗再有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 全部1700多豬隻將被燒毀。厄瓜多爾安全局勢惡化，總統稱正與犯罪集團作戰。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39，繼續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就講到咧，係咪恢復翻一簽多行咧？社會上面有一啲嘅意見提出嘅一簽多行咧，2015年嗰陣咧就係由一周一行咧係取代咗嘅。咁而家喺香港而家呢一個嘅旅客情況，無論係旅客嘅數量啊，或者承載力之後，係咪可以再諗一簽多行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18723111。咁另外咧係處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劉鎮咧都提到話現時咧各項嘅大型跨境基建相繼落成，香港的跨境交通運輸能力都大幅增強，一小時生活圈的範圍不斷擴大，預計將會有更多的內地旅客以不過夜的形式訪港，指他們的旅遊習慣和一般旅客不同。怎樣看這個的轉變呢？不過夜多了內地旅客不過夜的情況。另外就是針對著除夕跨年倒數和煙花音樂匯演過後，在市區包括尖沙咀和旺角的跨境直通巴士站咧，喺凌晨嘅时候都有大批嘅旅客等车啦，咁去到过境嘅时候亦都有一啲旅客咧系大批旅客咧系即系叫滞留啊，或者等好耐嘅情况啦。咁早前咧政府就话同内地嘅部门商讨啊，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咁啊，而家24小时通关口岸咧就包括落马洲管制站啊、机场、港珠澳大桥、港澳客轮码头。咁譬如一啲嘅铁路嘅口岸系咪有需要都要系延长嗰个嘅服务时间咧？咁请嚟田北辰继续同我哋倾啊，有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讲到一啲跨境口岸方面，尤其是喺农历年期间，系咪有需要服务要延长咧？你自己听到嘅情况系点样？ 唔系有需要，系势在必行啊。 嗯哼， 佢就一定喺嗰段时间都会有24小时噶啦。最大嘅機會就係開多兩個口岸啦，一個蓮塘，一個就深圳灣啦。咁、mm-hmm. 所以如果你睇個地圖咧，就係、是、極東啦，跟住中啦，跟住西啦，跟住你咪當港珠澳大橋係極西咁咯。咁、即係有四個係會係24小時嘅。咁、至於話全年累月。會唔會都有啲好似皇崗同埋港珠澳大橋咁呢？呢個就另外一個話題，就唔係呢一次佢想佢去傾嘅，因為嗰個就恆常一路傾緊嘅。 嗯， 咁所以就嗰個就一定做㗎啦。反而嗰啲關注點呢，就係、是、因為你陸路口岸呢，你好煩嘅，你又要有兩地嘅接駁嘅配套㗎嘛。 嗯， 你開多一個口岸，咁你有冇巴士去啫？嗱，蓮塘同埋深圳灣冇鐵路嘅。咁、你开24小时嘅话，你咪要有冇足够嘅巴士或者其他工具带啲人去嗰边。咁、深圳嗰边嘅接驳又点呢？佢自己嗰边又掂唔掂呢？係咪咁佢又要諗。咁所以嗰个呢，如果全年要开到个口岸呢，唔係咁简单嘅。 係、 咪你香港啲巴士而家肯去呢个落马洲管制站，即係24小时就开到个口岸，分薄晒咁多生意、如果发觉每样都跌咗一半，佢肯唔肯制呢？边个补贴佢呢？咁係咪咁，所以就係讲呢个就暂时即係喺呢段日子就会嘅。铁路个问题係点呢？铁路呢就好，佢宁愿多几日嘅去到两三点都好过全日。你话如果全日24小时呢，一日半日佢冇问题嘅。因為如果香港是不是可能都會有些這樣的日子，那晚除夕全香港的鐵路都開的嘛、鐵路的問題呢有兩樣東西。第一，它如果開到凌晨兩三點的話呢，它未必可以維修，有足夠時間去做那些維修啊、查路軌啊這些，但它可以做的呢就是準備第二天開車通車、這件事對它來說很重要的、所以24小時呢是好攞命嘅啫，一日半日佢或者很滞。但如果你话想多啲日子咧，佢哋搞唔掂。个原因就系佢一做出呢样嘢咧，有几条主干线咧，佢要陪跑，又要跟住开埋。因为如果唔系啲人点样去东铁啊搭呢样嘢过海咧？嗱、去东铁，我当你去到金钟啊，跟住一路去到落马洲罗湖啊咁，咁啲人点样去搭东铁呢？系咪？如果佢净系得佢通宵，其他冇铁路嘅，咁啲人又嘈噶咯。 咁所以佢就一定要有幾條主幹線，就未必全香港啲線都要開曬去陪跑嘅。咁嘅情況之下咧，佢維修即係停止咗唔可以維修嗰啲時間，或者嗰啲路軌嘅長度啊，咪一闊三大咯。咁如果你話兩三點嘅話咧，佢就至少可以朝頭早準備通車嗰度冇問題啊。咁如果你兩三點咧，佢哋都唔係好想啊多過兩日連續嘅。如果你三日連續咧，就涉及到維修都可能有啲問題啦。咁所以而家最佢哋最想見嘅咧，就係、是、一連續。可能是兩日到延長至頂曬籠兩三點，咁跟住停一停，停一停咧，佢靠停嗰啲日子咧，就走去再 check 翻啲路軌啊、成啊咁樣樣，咁跟住又再嚟過。佢、 okay. 哋又想情願斷斷續續就好過一次過七日都係延長至兩三點。咁而家佢哋就喺度拉鋸緊啦。但係我諗鐵路咧，如果全日嗰啲頂曬籠，可能真係都係得一晚，唔知喺邊晚。 Okay. 哪晚我都不知道你過年那時候邊一日他們覺得是 最多人會得需要通宵，因為你放煙花就是10點而已，那都未必、嗯、你就如果去到兩三點就其實他什麼都玩完回去了、嗯、就大家都要再想想在鐵路方面真的有沒有需要通宵呢，這樣、 嗯、所以聽到你剛才說、就是、港鐵的維修、啊、或者種種的限制，你覺得應該是一日好啊，一日全即系24小时好，定系可能系两日，但系可能开到两三点。你觉得倾向边个好咧？农历新年期间， 我觉得全日有咁嘅需要，我情愿佢多几日系延长时间。 嗯 哼，因为延长时间最方便嘅。你去到两三点之后，啲人一系又香港有房，系香港住，一早翻咗去，我哋又唔会再喺十二点搞啲咩大型活动嘅、嗯。你谂下，上次 Texas 居系好特殊噶嘛 ？OK， 咁啊，佢系咁迟先至。放煙花散得嚟啊，離開得個現場都一點幾啦。咁、 嗯、 你總之你避開係一啲咁夜嘅時段，你搞啲大型活動。嗱、我依家暫時唔知道，我唔知道有啲咩嚟緊喺年假方面香港會搞。 OK， 啊，咁佢學精噶啦。咁、 嗯、 但係你而家就算如果當晚啊除夕晚啊，我哋過境鐵路開到三點啊，乜都走曬啦。 嗯 ，OK， 好啊， 需要通宵啫。 好，唔該曬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先。田北辰係立法會議員啦，同我哋之前有講到一簽多行啦，都講到而家嚟緊新年啦，喺包括啦鐵路嘅口岸係咪可以係延長嘅時間，甚至係廿四小時咧？咁頭先都講到即係可能面對住唔同嘅限制啦，包括就係維修啊等等嘅情況嘅。咁18723啲講下你嘅睇法啊。我哋又請到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一簽多行，如果真係恢復翻嘅時候，可能會面對啲咩情況咧？有北區區議員高維基，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 係你好啊，同唔同意話即係而家啲建議話恢復翻一簽多行嗰個措施啊？ 其實我都係同意恢復翻而家一簽多行嗰個政策嘅、 嗯， 但係亦都係需要有序咁樣去推展啦，咁擴展到其他嘅城市啊。咁你當然你都要慢慢顧及翻我哋香港嘅承載能力啦，即係避免人流過多，人影響到我哋居民嘅生活啦。咁而家我哋即係香港個經濟環境咧，其實同以前係唔同嘅，已經係即係需要咧，真係放寬一啲旅客入境嘅限制啦。咁講翻我哋北區嘅經濟咧，其實都係主要嚟自我哋內地一啲旅客嘅，因為我哋喺度連接住我哋嘅口岸啦，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咁其實，除了一千多人的推展之外，其實亦都要看看我們要其他的政策配套，例如可能放寬翻嘅購物的免稅額度，現在好像以前我們經常說5000元都已經很多年了，其實可不可以去到30000元呢，或者50000元呢，咁我相信亦都係能夠吸引到多啲嘅旅客嚟到香港咧，就刺激翻本地嘅消費嘅。 係、嗯，你覺得一簽多行係你預期嗰個效果會係點樣咧？係咪真係會多咗咁多旅客嚟啦？同埋頭先你都提到話，會唔會可能對於一啲居民嘅影響啊？有冇聽到啲意見？即係居民都市民啦、啊，或者對於一簽多行嗰個嘅諗法係點啊？擔唔擔心話？頭先譬如我哋訪問過啲受訪者都話，會唔會多咗一啲阻街啊，甚至交通方面嗰個負荷能力嘅問題？ 係，咁其實即係講緊一簽多行啦、啊、呢、這個政策啦、啊，其實我都問過有啲社區商會啊，甚至乎喺啲商鋪咧，佢哋表示其實而家現時咧，我哋北區咧，其實佢哋嘅生意咧，其實係比以前疫情前咧係少咗六成，其實好多 店鋪咧就相對可能過年之亦都係倒閉嘅。咁主要其實如果你係開咗1000多行咧，其實我相信咧亦都係吸納咗好多內地嘅遊客嚟到香港啦。咁其實係咪真係淨係1000多行就夠咧？其實當然唔係啦。咁其實政府都係有好多一啲配套啊，甚至其他係其他方面，其他宣傳嘅方面咧，亦都要做多啲啦。咁例如好似我哋嘅交通啦，其實而家現時其實喺內地喺羅湖落嚟香港嘅即係嗰啲學生啦，甚至嚟玩嘅人咧，都非常之多嘅。其實好多本地嘅居民咧，甚至都同我哋反映啦，其實佢哋上水咧，基本上喺繁忙時間係搭唔到車，咁因為其實羅湖已經上滿曬啦。咁其實都會好影響到佢哋嗰個出行嗰個情況嘅。咁會唔會真係1000多行之後人流多咗咧？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交通嘅問題咧？例如好似我哋區內亦都係有泊車位唔夠啊，甚至乎交通擠塞嘅問題都係好嚴重嘅。咁政府喺呢方面咧，亦都係要可能如果係1000多行之外，會唔會係提供多啲泊車位啊，例如旅遊巴嘅泊位啊，呢啲亦都要去考慮啦。咁其實同埋我哋嘅過往咧，其實北區咧好多時都係好多一啲主要係內地嘅旅客咧，係嚟到北區去購物消費嘅。咁其實我哋北區究竟係咪真係有其他冇其他嘅一啲旅遊嘅景點去宣傳咧？政府亦都要多啲去考慮下。其實我哋北區其實好多一啲特別嘅自然嘅旅遊景點咧，可以係值得推廣。例如其實最近我哋講啦，沙頭角開放啊，禁區開放啊，亦都係可以作多啲宣傳咧，令到佢哋去到嗰啲地方，可能睇下啲自然環境啊、鄉村嘅文化。咁佢哋翻到嚟，亦都係帶動到個地區嘅經濟，亦都係需要係政府做多啲嘅宣傳。咁你話會唔會人流多咗，會唔會影響到店鋪阻街呢情況？其實政府亦都係需要密切監察住啦。其實過往一啲可能一啲嗰啲水貨一啲散播嘅黑點啦，亦都要加強去掃蕩啦，避免真係影響到個市容啦。咁呢啲都要去政府去多啲嘅考慮去做咯。 所以你自己預期咧，1000多行之後，除咗真係多咗一啲嚟旅遊嘅旅客之外咧，水貨客會唔會都會重現翻呢個情況咧？ 我認為咧，其實過去疫情前咧，其實水貨活動咧亦比較多啦。咁我相信而家通咗關之後，其實個數量亦都係減少咗好多嘅，因為第一咧，主要以前其實係即係有啲專業咧係職業幫人帶貨嘅水貨嘅，咁其實喺呢幾年封關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好多轉咗行。咁第二咧，其實本身我哋內地發展亦都好快，其實好多唔同嘅新鮮嘅國外一啲進口產品啊，款式亦多啦。咁價錢又平，而且佢哋亦都係習慣咗係網上去購物。咁樣嘅資訊發達啦，令到呢幾年疫情令到呢啲人咧，其實都係已經習慣咗網購嘅模式嘅。咁需求少咗，咁自然其實來往即係兩地去帶貨嘅水貨咧嘅客量客嘅人咧，亦都係少咗好多嘅。 OK， 好，唔该晒高维基，同你倾到呢度先。高维基咧就系北区区议员啦，都讲到佢听到一啲市民嘅意见啦，先你都讲到啊，会唔会究竟即系如果有翻1000多行之后，除咗旅客呢个人流之后，会唔会即系再重现翻以前水货客比较多嘅情况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有姚先生嘅早晨， 系你好啊， 你好你好，姚先生，请讲。 是啊，我想讲1000多行嗰度噶。首先讲阿田议员咧，其实真系好高质素嘅议员嚟嘅。好彩冇俾阿走音顶踢低啫。咁我觉得1000多行咧，其实绝对需要啊。而家同但系咧嚟之余咧，亦都即系希望政府啊或者香港嗰边咧，尽量配合翻去迎接咯。因为讲紧嚟嘅市民咧，内地嚟嘅人已经唔同咗噶啦，咁变咗嚟嘅。嘅吸引力咧，要搞一搞咯。而家你見到咧，其實嚟嗰啲人咧，會玩一啲深度行啊。even 係你見到喺油麻地差館，個個禮拜都見到，日日都見到人喺度打卡嘅。 OK， 其實有冇人推廣呢啲深度遊咧？即係唔係仲一味食老本咁樣做翻？以前嗰啲咩一般嘅景點啊，而家係真係要揾啲特色少少嘅嘢咯。 OK， 好啊。 咁另外1000多行亦都可能會幫到而家。啲的士司機啊，因為即係嗰啲人落嚟嘅時候都會可能會幫襯啲的士司機，其實會幫到各行各業咯。咁希望政府都多多爭取一下啦。 OK， 好啊，唔該曬姚先生嘅咁1000多行方面，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就係 教育局方面啊，福道议员嘅一啲数字，关于一啲教师流失嘅情况，其中幼稚园个流失情况咧，就系话按年升幅咧系最高嘅，去到成三成几嘅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教联会副主席，都系幼稚园校长林卓玲，早晨。 系早晨啊，早晨啊，主持萧生。 点睇幼稚园嗰个情况，系咪话流失真系特别严重啊？你哋见到系点样咧？ 都是比較犀利啲啊！其實造成咧幼稚園咧教師嗰個流失嘅原因咧，其實好多方面嘅。咁其中最主要一個原因咧，就係收生不足啦，咁影響到即係老師啊動薪啊、減薪啊，咁甚至乎咧即係業界有啲嘅即係同工係被裁員啦咁樣。咁亦都係大家係憂慮殺校啦，有啲老師係會唔會到我間學校啊咁？咁大家對於個前景唔明朗。咁佢又缺乏咗信心喎，咁於是咧就係導致到即係離職啊，甚至係轉行啦咁樣。咁移民潮亦都係有影響嘅，因為有啲老師都係趁住個移民潮咧離開香港啊咁。咁呢個都係導致即係流失嘅因素之一咯，咁樣咯。咁同埋個收生不足真係個情況係好嚴重啊！有業界嘅校長咧都係表示咧，佢哋嗰個收生咧係今年係比往年嚟計咧就係少咗四分一嘅咁樣樣嚇。咁即係你四十個學生嘅年收。咁今年收十個咁樣，咁啊都影響到業界嗰個嚴重性啦，嗰個收生營運啦咁樣。 但係幼稚園嗰個流失教師嘅人數按年係比率特別多，比起中學同小學特別多嘅，有冇特別原因嘅咧？同埋係咪話而家都多咗啲教師，除咗話教書之外，因為唔夠收生啦，都要做埋啲宣傳啦、招生嗰啲工作呢一類都多嘅咧，係咪？ 都有嘅，我見到有好多業界嘅同工咧，啲校長啊，咁都上到內地啦，去招生啊，咁樣樣啊，咁都有時要出到去街外邊啊，即係做一啲嘅宣傳啊，咁樣。咁你知道老師係最主要係喺學校裏邊係教書啊嘛，咁你叫佢做加上呢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咧，佢哋會有壓力嘅嚇，咁亦都係對佢哋都有少少嘅心理上嘅影響咯，咁嚇。 我見年資低啲，年資十年或以下嗰啲咧，流失嘅教師佔咗幼稚園教師流失嘅近六成，特別多啲喎，點解嘅咧？ 嗱，佢哋年青嘅教師啦，因為佢十年以下啲經驗嗰啲咧，佢都係初初入行啦。咁初入行嚟講咧，佢都係廿零三十歲咁。咁佢睇到個前景唔明朗啊。頭先我講緊，佢哋對個前景唔明朗，咁啊又冇信心嘅時候咧。但我不如轉行啦，轉去其他嘅行業度發展，總比過喺呢個行業度發展係有前途啦咁樣。咁同埋作為一個老師咧，佢嗰個喺幼稚園裏邊咧，嗰個升職嗰個嘅即係晉升嘅階梯啊，佢係比較狹窄啲嘅嚇，因為一間學校都係一個校長，係一個副校或者係主任咁樣樣嚇，咁所以個晉升階梯比較窄啲，咁個前景佢係冇唔明朗啦，同埋冇咩即係太大嘅發展啦，咁所以佢哋就好多就諗住轉行咯，咁啊。 OK， 之前咪話即係政府嘅推呢個高才通個政策，都會帶嚟唔少嘅一啲未成年嘅仔女啦。呢一啲會唔會有啲額外嘅生源可以扭轉到而家即係話收生不足，從而令到更加多嘅教師又留翻低咧？ 這個生源咧就對幼轉嗰個咧就影響咧就或者幫助係唔大嘅嚇，對中學小學就比較多啲，因為呢啲高才佢哋落到嚟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有自己嘅專業噶嘛，係咪？咁佢哋都已經係有一個嘅經濟嘅基礎，同埋有家庭啊，同埋個年紀係比較成熟啲啊，咁樣。咁所以啲仔女都應該係大啲嘅。咁所以咧，佢哋個小朋友就應該係讀到即係小學或者係高小啦，咁甚至係中學啊咁樣。咁當然啦，都有嘅嚇，但係唔多咯嚇，真係唔多嚇。對，即係喺幼轉方面我講。 政府咧就都提到話，鼓勵幼教計劃嘅幼稚園咧設立專業階梯，同埋提供具競爭力嘅薪酬。點睇呢一個講法咧？而家咪做？唔到呢樣嘢嚟 咯。暫時咧，如果你話唔係我哋有個晉升階梯，我哋一定係做啦。咁同埋咧，鼓勵老師去進修啦。呢方面學校都係做緊嘅，因為要起碼要強咗自己先啦嚇。你要自強，咁你先至可以喺即係而家呢個咁樣嘅時勢裏邊係立足咯。起碼啲課程啊方面要加強啊優化咁樣樣。咁至於你話係要喺嗰、那個即係晉升階梯裏邊去，我有咁嘅資源先得噶嘛。你有咁樣嘅學生嘅。即係一啲嘅收入嘅來源啦，咁我先可以俾到更多嘅即係好啲嘅待遇俾我哋啲同工嘅咁樣樣。 即係話想俾個競爭力有競爭力嘅薪酬，其實都唔係話俾就俾到嘅，就資源嘅問題、收生嘅問題，令到呢一度都有限制。 冇錯，係啦，因為都係一個係環環相扣嘅一個問題嚟啊嘛。 咁點留住咧？點留住啲人才？點留住啲教師咧？如果咁，同埋長遠個影響喺度嘅喎，都係咪？ 會有長遠影響，不過我又覺得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即係大家都要堅持啦嚇。咁有一啲即係良性嘅正常嘅新陳代謝咧，有啲階段係需要嘅嚇。咁我諗過咗呢個過渡期咧，大家都會好啲咯。咁 預計嘅過渡期係幾長啊？而家？ 個角度嘅，我哋都希望盡快啦，起碼三都睇到而家開始嗰、那個在街上面到啲媽媽咧都好多大肚嘅，咁我哋希望咧即係個二萬蚊嘅鼓勵之下咧，可以多啲人生育咯咁樣。 嗱、okay. 半分鐘到啦，見到政府都話會逐步下調中小學嗰個學位課程嘅名額啦。你覺得幼兒教育嗰啲學士名額課程需唔需要個名額有減咧？又？ 我想可加可減的、啊、即是有些時間裏面呢是即這些時間裏面是沒有人要讀的時候呢那就、即減咯、啊、如果是真的有童工是很有興趣的將來真的是需要多些的時候我們可以加回這些學位的樣、嗯、 OK 好啊，麻煩林翠玲校長跟你談到這裡、嗯、林翠玲是教聯會副主席也是幼稚園校長講到、一些教師流失的數字中學教師來講是2600多人小學教師來講是2000多人講緊2223年度另外幼稚园教师1800多人特殊学校的教师是200多人合共2223学年流失了成6748名教师的。 2024年1月11日公营及直资学校教师流失人数上升蔡若莲称会密切留意情况。国泰承认低估假期所需候命机师数目，将设小组彻查并落实改善方案。元朗再有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全部1700多猪只将被销毁。厄瓜多尔安全局势恶化，总统称正与犯罪集团作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首先都讲到一啲咧学校教师流失嘅数字啊，教育局咧就系回复到立法会议员周文港嘅质询，提供呢啲数字嘅。近三个学年教师流失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就话都增加嘅。上个学年嚟讲，2223年度幼稚园、中小学同埋特殊学校咧合共流失咗6748名嘅教师，按年嚟计咧，其实多咗1300几人啦。那个按年嘅升幅咧系。去到25%嘅，當中咧幼稚園教師嘅流失嘅數字咧係1800幾人，如果係按年計嘅話咧，那個升幅咧就係、是升咗33.6%啊，係講緊幼稚園教師嘅流失嗰個嘅比率嘅升幅。咁啊，見到教育局局長蔡若蓮都話會密切留意住教師嘅供應同埋實際情況啦，每年做檢視，強調目前嘅教師供應仍然非常充裕。咁另外頭先再較早前咧講有關於一簽多行嘅，2015年4月嘅時候就用一周一行係取代一簽多行啦。不過而家有啲討論咧就話係咪時候再諗咧，係咪恢復翻一簽多行咧？係咪可以令到更加多嘅旅客嚟到香港？就算恢復嘅時候係好似以往嘅做法啊，定係？可能再擴大啲嘅範圍，甚至係去到成個大灣區唔同嘅城市都可以係有一簽多行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頭先都講到關於農曆新年啊嗰、那個過關嘅安排，係咪有需要去到一啲鐵路嘅口岸係延長佢嘅服務時間，甚至24小時通關咧？有啲唔同嘅討論嘅咁。有鄭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你好，請講。 係講翻延長落馬洲口岸通關時間嗰度嘅，我就持反對嘅。啊，點解咧？嗱，我就經常有時11:00就喺羅湖翻香港嘅深圳路嗰度咁啊望一望個班次屏，咁已經係要15至20分鐘一班。 嗯， 啊，比較晏嘅。 嗯， 啊，好啊。咁到你如果落馬洲。是再延長到或者三點啊，或者晏啲啦。咁羅湖嗰度咧，因為佢要攤分啲班次俾落馬洲啊嘛。 嗯。 咁變咗咧，佢就算加埋班次，咁你都要等到20-30分鐘一班。 嗯。 你倒不如，既然咁晏咯，人亦都多其有限，你全部集中曬喺深圳羅湖嗰度。 嗯。 嗱，而且深圳羅湖嗰度咧，就佢地鐵啊、巴公交車啊、的士啊、私家車，全部都個地方好大噶，嚇、配套齊曬噶。咁你落馬洲嗰邊一個一到落馬洲一出去福田口嗰度，其實冇咁嘅條件噶。 O K， 咁集中翻喺羅湖嗰度延長。 係啊，一啱啊，坐多幾個站已經到羅湖啦。啱啱先？嗱，如果人多嘅話咧，你寧願羅湖嗰度咧，只要加埋班次。 最主要就是你的铁路设计你是分叉的、 嗯、 如果你不是分叉的就可以了、 okay. 你始终要类似将军澳而已嘛，日出康城那里、哦、你要分叉、 啊、 一个班次、哦、变了你、另一边、哦、少一定是少的、 okay. 但郑生你觉得应该是要延长去到凌晨还是去到24小时通关呢、就是、在农历新年期间、 延长得的了 你去到三四点呢就算农历新年我可以这样说、 啊、 都是稀稀疏疏 嗯、okay.好啊，唔该晒郑生，你同你倾到呢度先。仲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 吓，请讲。 讲讲两嘢啦。第一就首先就话延长落马洲同埋罗湖嗰个通关问题。你喺大时大节就唔好话去到凌晨两三点啊、 嗯。 其实就我好同意啊田北辰所讲嘅嘢，佢都要去做维修，同埋其实成条铁路要陪跑嘅。 嗯。 咁我谂真系你话喂，如果有我哋搞大型活动啊。即要方便內地人士往返的話呢，我想延長去到凌晨兩點鐘呢頂榜了，就真的這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就是說、我們香港現在是不是淨是只會去想內地城市的旅遊，即是 的市民下來呢、 嗯、 其實是不是還是要想這件事呢？我想我們香港的旅遊發展局都要去認真去思考一下、 嗯、 究竟全世界的這麼多個國家是不是應該是招攬返曬啲遊客過嚟去睇我們香港呢、 嗯、 即是應該在疫情前呢、外地唔計內地人內地城市的遊客，外地的城市的遊客呢是多的、 嗯、 但是一到了疫情同埋嗰個政治問題之後咧，外來真真正正外地嘅遊客係少咗好多啊！係、 嗯、 認真要去考慮清楚，喂，究竟係咪仲要係考慮內地嘅城市落嚟咧？因為內地其實自己本身佢自己本土，內地去內地嘅旅行團亦都多。 嗯， 係啊，即係我諗真係要去認真去考慮，唔好淨係睇着重內地，佢、 okay. 要真係要放眼去世界各國。 OK， 好啊，唔该晒尹生啊。除咗讲到话关口嗰个服务时间，咁佢话最多去到两点好啦，因为涉及到维修啊等等嘅情况啦。咁另外都关注到，除咗话即系吸引内地旅客啦，外地嘅旅客啊，或者喺香港方面对外嗰个宣传又点咧？一八七二三一，你讲下你嘅睇法。除咗头先话讲到有啲讨论话延长铁路口岸嘅开放时间咧，亦都有讨论话其他陆路口岸，包括香园围、莲塘香园围、深圳湾嘅陆路口岸，系咪都可以延长服务时间？甚至24小时通关，你又点睇呢？唔一定系净系讲紧铁路口岸嘅咁。一八七二三一一，仲有伍先生打上嚟，早晨。 我系讲呢个即系一千多人之前咧，我想讲讲廿四条通关咧，就好少人提啦。其实旅游发展局有啲 app 噶嘛，点解你唔鼓励啲旅客，尤其是国内嗰啲咧，装个 app？ 呢个 app 咧就系你如果要去即系过境之前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去 book 埋車啊，或者 reserve 咗位，因為即係香港嘅資源有限嘛。你話要北邊係咁提供個服務嘅話，即係延長通關時間，咁係咪話都唔？因為你哋好多講咧就係預測嘅啫，預測有幾多人。咁如果擠咗啲人喺度，咁到時又冇拍烏蠅又冇生意嘅，咁其實都係浪費。即係你其實應該可以咧，即係 data driven 啊，我即係覺得香港好多服務咧，俾使用嘅人佢早啲去 book。譬如半日前就已經 book 定啦，咁你政府咧喺好多聽呢啲咁嘅過境嘅交通或者你啲服務人員嗰度咧個安排咧都變咗係個成本可以控制一下咯，即係我覺得應該要咁依個方法諗。另外一千多行咧，我留意到咧，其實而家咧你譬如深圳嗰啲咧，佢都係去個大廳嗰度隨簽就隨嚟噶嘛。咁只不過咧，你冇一千多人嘅話咧，可能咧就係、是、哦，如果呢個人就成日係咁要出境嘅，可能會唔會即係心情唔懷疑佢咩嘢，咁啊唔俾佢咧？咁你一千多人咧簽咗之後，我、哦、未來一年佢就有啦咁樣。所以我認為咧呢種嘢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觀光嘅旅客，因為香港係一個咁消費咁高消費嘅地方，又咁細，佢冇理由一個禮拜咁啊嚟幾日，個個禮拜咁嚟噶嘛。如果從觀光嘅角度，佢一定咧係為咗一啲。經濟嘅目的、商業目的，譬如佢可能有啲公司或者甚至打黑工，我唔知道，或者係走水貨，即係一定係呢啲原因咧，嗰、那個人先好熱切要一千多行。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搞好鼓勵呢樣嘢咧，會唔會同？ 國家的經濟的政策有衝突的，同埋香港實際上的承載力呢，我們現在呢你本身服務本地人的那個零售業啊、餐飲業啊或者酒店業都是不是很夠的嘛， 嗯 你一定要解決了這些瓶頸先，否則你說要有很多人來呢，咁根本你做唔切生意，你收租嗰扎人咧就赚晒，其他人咧就承受好大嘅生活压力，或者甚至房租加价咁样。我谂呢个时候就唔系真系好好倾呢样嘢嘅。 OK， 好啊，唔该晒伍生。佢提到话一签多行嗰个政策咧，会唔会都系有机会吸引到未必系旅客，甚至可能有啲同经济活动有关系？其中提到话水货客会唔会咧？另外都提到同承载力相关系嘅。一八七二三 D 咧，讲下有关于一签多行啦，同埋关口嗰个嘅服务时间。休息一阵。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能够带同美乐出走广播道，我哋第四台 Radio 4特别去到有天有海有草地嘅艺术文化区，俾你感受古典都可以大众化。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議員咧喺立法會嘅質詢咧，就問到有關於一啲水管爆裂啦，點樣預防嘅情況，同埋過往一啲水管爆裂嘅事故對於社會造成嘅一啲影響咧。咁見到喺發展局局長嘅回覆入邊啦，都提到水務署方面咧近年做嘅唔同措施啦，提到話近年嘅水管爆裂同埋滲漏嘅情況咧，都係有持續嘅改善，又話每年嘅水管爆裂個案咧已經由2000年嗰陣咧，大約2500宗，大幅減至到2023年截至到11月尾啊，30宗。睇到呢一個嘅情況，亦都話食水嘅水管滲漏比例咧已經由超過25%啦，係下降至到大約14%嘅咁。請嚟即係提出疑問嘅立法會議員講下佢嘅關注啊。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阿樂文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你好，你自己覺得近年咧嗰個水管爆裂嘅情況，對於即係首先嚴唔嚴重先啦，對於居民啊、啲交通啊、社會上面唔同嘅影響又係點樣咧？ 水管爆裂咧就的確係比過去係少咗嘅，但係而家嘅水管爆裂造成嗰個影響咧係比過去都要大。咁啊，以黃大仙為例啦，喺上年11月、12月都有幾次嘅爆水管，咁成個地陷啦，影響成個巴士線，咁甚至周邊嘅居民啦都要停食水。咁其實對居民嘅影響咧，係比過去都要大啦。咁雖然事故率係低咗，但係咧我哋見到嘅情況咧，佢本身全香港有8400公里嘅水管嘅。咁但係已經換咗就3000公里，咁剩低嗰5000多公里呢，其實都係咪要諗下都要換呢？因為水管佢本身都有個使用年期大概50年，咁講緊佢從2000年開始去換水管到而家呢個呢已經係24年㗎啦，咁係咪都要諗個計劃，都要將點樣去排期去再進行更多嘅水管更換呢，防止再進一步老化呢，咁呢啲都係我哋需要再進一步去關注嘅問題囉。 喺講唔同嘅水務署嘅計劃嗰啲之前呢，你覺得而家喺水管爆裂之後，水務署嗰個搶修嘅效率啦造成點樣呢？ 其實同過去一樣，雖然係快咗嘅，但係呢都係有一定嘅時間先過到嚟啦。咁呢個呢對周邊嘅交通又好啦，對居民嘅影響啦都係大嘅。咁以黃大仙啦都爆了幾次水管㗎啦，雖然個數字上可能未必準確去反映到。咁好多時候成個交通呢就係阻塞嘅。咁甚至周邊呢啲水車過嚟呢個速度呢都未及預期中快，因為佢每一次呢都係要收到居民投訴反映打電話去，咁佢先會即刻派工程隊過嚟，咁反而佢個治管網係咪真係起到個監察作用呢？咁呢啲都係一個疑問囉。 有冇除咗話黃大仙之外呢留意到其他區嗰、那個爆水管有一啲區係特別嚴重呀，或者滲漏嘅情況比較嚴重，有冇留意到？ 其實爆水管最嚴重的地方呢，其實你會見到你譬如港島啦，港島啲舊區比較多啲啦，咁都係嚴重嘅，譬如離島啊，甚至係西貢啦，呢啲都係比較多啲啦。 個原因就係純粹係啲管太舊定係點樣？ 我估同佢更換水管嘅速度咧係有關係嘅。譬如你啲舊區嘅更換咧，即係已發展區啦，即係唔好話舊區啦，已發展區嘅更換咧，因為佢要牽涉比較多嘅一啲嘅工程嘅安排咧，所以佢更換嘅水管嘅速度會相對慢。咁譬如有啲偏遠嘅地方啦，咁可能排期亦冇未到嘅，咁呢啲地區咧。就相應嚟講咧，就會爆發嘅率咧就比較高啲啦。 嗱，講下水務署唔同嘅措施啦。咁喺2015年起咧，水務署就有唔同嘅措施，包括咧有個叫風險為本水管資產管理計劃，就根據水管嘅使用年期啦、物料啦、過往爆裂啊同埋滲漏嘅記錄啊等等咧，係陸續更換或者係復修個別咧。即係較高風險嗰啲嘅水管嘅一段段嘅段落啦，咁呢一個嘅計劃啦，你覺得嗰個成效夠唔夠啦？換嘅速度又快唔快啦？係咪可以即係處理到頭先你講嗰啲問題咧？ 嗱，佢換嘅速度咧，其實而家都基本上就總嘅長度咧就大概490公里要去做嘅，咁而家換咗大概185公里啦，咁剩低大概差唔多成個300公里左右需要係繼續排期去更換嘅。咁呢個速度咧，其實我哋自己覺得係唔夠快嘅，因為你即係仲有300多公里要換，咁你好多時候就係正正呢啲地方咧就會再次有爆發嘅機會，因為風險為本水管資產管理計劃呢度咧，佢係要有個喺同一個位置咧就多次發生嘅機會咧，佢先會變成。即係譬如高風險，佢都會納入呢個計劃去更換嘅。咁既然係咁嘅話咧，其實你再唔去更換咧，其實會喺呢啲同樣嘅地方咧，會出現較高爆水管嘅機會啦。所以我認為咧，就要加快嗰個更換嘅速度啦。 另外仲有一個叫爆喉熱點嘅機制，即係如果你話400米長嘅路段入邊咧，兩年內發生超過一次嘅水管爆裂嘅地點咧，就叫做爆喉熱點啦，要加快更換同埋復修嘅咁。呢、這個又做成點咧？嗰、那個即係速度上面又 嗱、那個速度咧，我哋見到都係好努力咁去做啦。咁數字咧完成咧都係理想嘅，但係主要個問題頭先正如我所講啦。咁你變咗爆喉熱點嘅時候咧，咁就同翻佢納入嗰個管理計劃裡面嘅。咁其實就係差唔多有300多個。位即係公里都要去處理啦，咁呢啲速度你唔去咧，其實你爆喉熱點咧只會係越嚟越多嘅，唔會話會減少，所以去到最後咧，其實都要睇翻啲高風險嘅管道個更換嘅速度咧，先係決定咗我哋未來爆水管嗰個事發率會高唔高咯。除咗之外咧，正如我一開始所講，我哋仲有5000多公里係未更換嘅，咁水管係有壽命啊嘛，咁你越遲更換咧，其實你會預計雖然呢段時間可能會好咗，你再嗰10多年咧，其實水管老化嘅問題咧就會再出現噶啦，所以我哋應該要有更好嘅計劃咧。去做好呢啲所有水管嘅鋪排，咁、okay. 你先係會防止我哋再進一步個水管爆裂，影響民生。 O、okay. K， 即係更換水管，頭先講過5000多公里，同阿楊永傑你傾到呢個先。楊永傑係立法會議員啊，其實水務署喺2000年至到2015年咧，做咗全港性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啦。當時就更換咗同埋修復咗咧，係大約長3000公里嘅老化水管嘅。咁頭先楊永傑就話，其餘嗰啲水管點處理咧？咁講下你嘅睇法，有關於爆水管嘅情況，1872311，1872311。另外講到教師流失啦，同埋呢個一簽多行嘅情況，都歡迎大家打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国泰航空近日取消航班的安排，包括在沟通向受影响乘客善后方面做得不好，已经敦促国泰高层改善。林世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国泰近日主动取消非高峰期航班，是希望将农历新年期间临时航班取消机会减至最低。他要求国泰增加多些候命机师，做好预案应付突发事情。他说民航处已经要求国泰提交报告，交代整件事，包括提交人手编排数据。被問到近日連番取消航班會否影響乘客對國泰的信心，林世雄說國泰作為大公司要顧及品牌， 他重申当局很重视情况，要求国泰一定要提供稳定可靠服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推动地区经济活动分三大类，包括将传统节日发扬光大，例如天后诞、谭公诞等，亦会在活动增添新元素，例如林村推夜光许愿树、九龙城泼水节等，并提出新概念，例如深水埗激光剑活动等。政府早前说由今个月至五月在各区都会举办日夜都缤纷活动。麦美娟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说，有市民反映只有夜缤纷不足够，因此按各区区情安排，期望可以刺激地区消费，认为疫情已经令市民太闷，举办有关活动可以令市民有更多好去处。谈及新区议会表现，麦美娟形容气氛积极投入，啱啱上任已经设立提振地区经济小组，进行家访等，首月已经完成以往区议会四个月至到半年的工作，治理效能明显提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说，中美双方要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元首都强调无意同对方发生冲突，双方必须了解并尊重彼此原则底线，清楚哪些是对方必须维护的利益、必须捍卫的原则、必须坚守的底线。刘建超在美国时间星期二应邀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说，与外方互动交流，近100名美国战略界、学界、传媒等人士在现场出席，400多人网上参与。刘建超说，没几年之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成功会晤，开辟面向未来的三藩市愿景。他指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美要合作应对挑战，各国人民都期望两国能够牵头解决更多全球性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方愿同美方一同展现大国担当作为，为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美国白宫表示，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在当地星期三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会面，讨论议题包括台湾和南海。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发表声明，指部长马约卡斯在一次视像会议中和中国公安部部长黄小雄联同其他官员讨论执法合作，包括打击芬太尼等合成药物的非法贸易。声明说，马约卡斯在会议中强调利用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会晤为契机的重要性，加强两国禁毒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早上清凉，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89点，升91点，成交金额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7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61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药明康德77.4，升3.35；药明生物31.35，升3.2。腾讯控股284元，升3.8；阿里巴巴70元，跌7毫；美团74.7，美团74.65，升咗2.9；比亚迪股份206.6，升2元；友邦保险62.9。 友邦最新63.5元，恒生中国企业55.25元升3.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5.48，瑞士法郎0.85，加元1.337，人民币7.166，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98，欧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5082点，升641点。港金报1891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8.34美元，卖出20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道休憩处。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反方向去柴湾落渣华道之路亦都车多，车龙去到和富中心。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青葵公路出九龙近住祖尧村一段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的车龙而家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祖尧村而家有一宗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重复一次，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中言堂主题财政预算案咨询。 我担心咧，而家政府嘅财政状况啊，因为啱啱咧发展局局长咧就提出咗话会停止卖地。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住宅市场咧系比较静啲，亦都下调紧。我哋觉得系唔合适咧，喺而家咧呢一季推地，唔表示下一季唔卖嘅。 请即登入香港电台公共事务专页网上重温。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言堂。 2024年1月11日，公营及直资学校教师流失人数上升，蔡若莲称会密切留意情况。国泰承认低估假期所需候命机师数目，将设小组彻查并落实改善方案。元朗再有猪场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全部1700多猪只将被销毁。厄瓜多尔安全局势恶化，总统称正与犯罪集团作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家有冇试过打个1823呢一个热线啊？1823联络中心咧就系由效率促进办公室咧系管理嘅，咁啊为市民解答啦有关23个参与部门嘅一啲服务查询，并且系接收咧市民对于所有政府服务嘅投诉嘅咁。佢有好几个嘅服务指标嘅，包括咧就系客户嘅满意程度啦、首次来电即获解答、查询比率，仲有一个叫做在12秒内接听到。嘅來電以及係來電嘅比率啊咁啊話喺2023年咧1823喺頭兩項即係客户滿意程度啦，同埋首次來電即獲解答查詢比率咧，分別就係4.56分，五分為滿分啊。咁啊，另外嗰個比率咧就係99%啊，都係高過定嘅目標。不過就話喺12秒內接聽到來電呢、這個嘅比率咧，就喺2023年啦個比率係74%嘅。所有來電平均咧就話要等候接聽時間係30秒，咁就話已经是连续两个年度咧系唔达标嘅咁，见到个议员咧都问到1823相关嘅情况啊，请嚟有林林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林林，早晨。 大家早晨。 你睇到有啲咩问题？点解特别问1823嘅？ 1823其实以前做区嘅时候都有用开噶啦。我谂最主要个问题，除咗系即系佢嗰三个服务个承诺相对比较肤浅少少之外咧，其实我谂而家我哋都讲紧要人工智能。我哋立法會經常性都要傾到啊，其實某啲部門其實會點樣去將嗰啲啲東西優化咧，又要批好多錢去做呢啲東西。咁我哋見到個問題就係、是、啊，1823條熱線究竟係咪同時間同呢一啲優化嘅情況都係有共同咁樣進退去做緊嘅咧？定係自己仲係停留緊？好似頭先咁樣講，喂，我12秒聽咗電話就已經係其中一個大指標嘅咯。我諗而家市民經常性打電話1823除咗即系帮手，可能帮手分啊，因为市民都未必识得分啦吓。有冇啲情况，究竟揾边一个部门处理？另外就系话，我可能有啲紧急事情，佢几耐可以帮我处理到？咁而家我哋见到个情况咧，可能系你有寻日报道都有讲啦，佢话好多时啲 case 咧，可能去推咗俾食环署去处理，食环署投诉系接得最多嘅。但係有啲食環署嗰方面就反映話唔係，可能根本好多嘢係渠務署或者其他相關部門，可能連1823嘅同事咧都唔知係唔夠 training 嘅原因咧，佢都唔識得分。咁變咗，如果係市民打電話過去嘅話，咁會變咗好似人球咁樣俾人踢嚟踢去咯。即係佢本身揾1823諗住一條線搞掂，點知就俾人掟咗去兩三個部門。咁我哋見到以前嘅情況咧，可能係可能揾翻議員會仲快啲啦，或者甚至乎可能自己打去某個部門到投訴會仲快過你去打1823，可能兩個禮拜之後先覆一個已經處理咗嘅問題。咁呢方面其實需要去提升。 所以你覺得要評估1823究竟嗰個成效係點，係咪應該要加其他指標，或者係1823嗰啲人員啊，要識得分類嗰個培訓都係做多啲咧？ 其實首先培訓咧，嗰度一定要做多啲噶啦，因為我本身入嘅時候，我都未知道原來中間仲有同事可能未識得分邊一個部門，咁呢個我係覺得有啲詫異嘅，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做分類嗰個都未識分嘅話，咁你點可以求佢嘅質素係會做得好咧？咁另外就係其實如果我頭先講嗰三個指標啦，相對係話比較單向同埋比較被動啲啦，你走去問個客户滿意程度，咁通常啲人都唔會話係零分咁樣，好少嘅，即係中國人都比較厚道少少，但係如果我哋講緊話處理 case 係咪真係完全去處理完呢？你來電即刻獲解答嗰個比率啊，嗰個乜嘢叫解答呢？譬如話我打電話去部門啊，我漏水啦，跟住我掟咗俾你可能係我以為水務署咁掟咗去水務署啊，原來件事係渠務署嘅，咁係咪其實你都解答咗去噶咯？因為你解答咗去水務署噶咯，咁呢一個係咪叫做已經係查詢比率已經有因為咁樣而達到99%啦？其實我哋應該處理呢一啲咁樣嘅熱線咧，其實已經睇深一層，究竟我哋係咪真係解決到個最終問題？甚至乎我哋而家成日都講話提升政府嘅呢啲咁樣嘅效能啦，一啲指標啦，一啲用啲科技去優化啦。其實真係要有一啲多少少嘅一啲indicator 啦，去睇翻，譬如話每個各區嘅某啲分布嘅情況係點樣。嗱，譬如話我水浸啦，或者係之前好似打風咁嚴重，有啲塌方嘅情況出現。咁其實同時間1823有冇能力係可以堅起即刻去聯絡到，譬如話交通可能即刻要做調度嘅，係咪？如果有塌方嘅情況之下，調度嘅話，佢會唔會可以同運輸署某啲部門佢下面可以通知到小巴、的士或者係巴士，佢要調某啲路可能封咗，消防救援啦。 人手去帮忙啊，民政嗰方面可唔可以而家有关外队又剩啦？咁佢呢方面系咪可以联络到咧？或者水务部门系咪可以即刻整到渠咧？其实如果我哋个即服务提升，即后边嘅 support 唔系净系一条热线，我哋而家系类似系 customer service， 唔系真系做到一啲叫做便民热线一站整合嘅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如果我哋向住呢方面做咧，似乎咧要加多好多嘢入去。 O、okay, K， 即系未必可能紧急到要报警，但系都有啲即时性需要政府部门帮手嘅。咁系咪1823都可以帮到手咧？日后喺个服务方面可以扩展到咧？咁嗱，今次咧见到局方都话咧，表明日后啊会开拓更加多招聘嘅渠道，同埋设计唔同性质嘅工作模式。其中一点我都睇到嘅就话会全面扩展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呢、這个系咪都呼应到用嗰啲技术啊？定系你反而觉得？会用咗呢一类嘅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咁样，会唔会可能更加唔直接咧？系回应一啲市民嘅诉求或者投诉嘅时候， 要睇佢点样分类啦。嗱，如果好似头先咁样讲，如果个市民其实最主要系睇佢点样 set 嘅啫，即系呢啲技术就一定系做到几深入都做得到嘅。但系最主要系佢 set 嘅情况之下，系咪真系可以即刻帮佢做到分类？我谂如果头一段嘅分类做到咧，其实会悭到好多人手嘅。落到后边跟进咧，其实就真系好似我头先咁讲啦。你本身呢一个考出进局，考考出进处，佢同其他嘅一啲部门佢嘅联系，系咪真系踢波咁样去做啊？定系我同佢联系完，佢即刻有回应？呢一度咧，其实就系涉及叫做跨部门或者即系内地好似做嘅事叫跨机关啦。佢哋嗰度其实系做得联系做得非常之实嘅。会唔会有一个话事人啊？我如果呢啲咁样嘅热线过到嚟咧，我即刻去做到。另外，其实再去深层次啲咧，就系话佢会唔会做咗啲季度嘅 report 咧？嗱，譬如话如果我次次每一季或者某去到某个时段某个地方永远都系永远都系会有塌方啊，或者永远都有渠务嘅问题，咁其实渠务处已经要检视嗰度，要即刻做一啲长期嘅一啲设施，咁令到佢唔会叫做长期，可能个个月啊某个时段啊都会有呢咁嘅情况。咁呢啲先要叫做 reactive 嘅一个咁样嘅设计，而令到长远嚟讲下市面上嘅呢啲问题唔会长期咁样重新再发生。 嗯，我见到你喺质询提到一点啊，会唔会参考内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嘅经验？有咩即系点样可以用到喺香港方面咧？1823啊，都系。 其实我上次去北京嘅时候，11月份咧，系就现场睇过佢哋12345，即系当然佢哋人手系比较多啲嘅，确实听电话同埋佢哋同佢哋倾嘅内容都比较深入啲。咁、另外，但系如果睇翻佢哋个政务便民热线咧，就系佢个大数据分析咧，其实非常之仔细，精细到咧佢哋投诉嘅嗰个 area， 就譬如话喺香港咁样应用翻啦，18区边一条街。類似啲咁樣嘅情況，邊一種類型嘅投訴佢都分得非常之清楚，而每一個咧係跟到底嘅，落到去最尾就係咪真係完全跟完件事解決咗啦，先至翻嚟做嗰個打分數，而唔係話好似我哋首次來電已經即刻俾個99%，但係你首次來電即刻有得答覆噶啦。咁呢個就係講緊個深層次係咪真係完成成個投訴嘅處理個案嘅問題。但係如果你真係靠而家我哋嘅架構咧，我相信123條熱線做唔到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要去 further， 好似我頭先咁講咧，我哋有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投資會落去嘅，咁我哋就要需要諗一諗啦。我哋究竟點樣去 set 呢啲情況，或者將佢嘅後邊嘅一啲支持嘅后面个网点样去积，包括我头先讲有啲部门经常性都要后期处理，要沟通到嘅，譬如话消防啊、民政啊呢啲，你会点样去同佢联系？一次过咧 set 好咗咧，咁就唔会嘥钱啦。好惊咧就系话我哋俾咗钱，批完钱啦，做完个 system 啊，原来净系做到一半嘅啫，后边嗰啲又 support 唔到，咁之后又要嚟攞钱、啊。咁我哋真係好搞唔掂啊！呢樣嘢 好，唔該曬林林，同你傾到呢度。林林係立法會議員，頭先講到1823嘅情況啊，其中一個服務指標就係話要80%嘅來電要喺12秒之內係接聽啦。不過2223年咧呢一個嘅指標都係唔達標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咧喺書面回覆咧就提到話1823呢個比率啦，喺12秒內接聽來電呢個比率就係74%啊。上年嚟講，而所有來電嘅平均等候接聽時間係30秒。局方嘅解釋能唔能夠達標有唔同嘅因素影響，例如來電同埋來函嘅數量啦，來電有冇出現突然飆升嘅情況啦，例如喺疫情高峰期間咧接獲大量嘅查詢，以及喺颱風期間接獲大量嘅塌樹啊、水浸報告等等，查詢投訴個案嘅複雜程度等等都會受到影響嘅。先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仲遠，製作周偉業。 杰克路易斯是神经生物学家，在伦敦大学学院获得神经科学博士学位。 并运用功能磁共振的成像来到研究人类大脑怎样可以整合声音和视觉。他透过著作《堕落的人脑》从神经科学解读宗教的七宗罪：傲慢、贪吃、好色、懒惰、贪心、嫉妒和暴怒，并且探究人类为什么会做出这些行为。 脑部最不可思议的特征就是能够适应所处环境带来的压力，不论这个环境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随着外来环境复杂性的增加，人类选择群居，这个对于生存更为有利。因此人类大脑有强烈的冲动，想要同其他人建立关系并且维持下去。这种本能演化出来，除了能够更加轻易地取得重要的资源，例如食物、栖所、温暖和保护等等，在建设城市、组织政治架构、对抗天灾的时候，亦都需要群体合作。 群居的互动令到人类情绪变得多样化，这样是为了调节行为，才可以令到自私的需求和周遭人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一切顺利的话，个体就可以长时间安然地留在大型的合作群体当中。 人类社群如果约有150人，可以维持相当稳定。人类的合作群体大于其他灵长类动物所组成的群体规模，这个是由于我们不单只能够从我们的经验之中学习，亦都能够从他人的经验学习。但是如果群体的成员总数超过150人，我们就难以掌握每个人的动态，这个时候要维持群体内的和谐关系就变得更加困难了。 在规模较大的群体当中，总会有些人不按照规矩来做事，而七宗罪的行为就难以被压止和规范。所以我们可以将七宗罪想成人类非常普通的七种行为，趋向极端之后，往往就会引致不好的结果。这七种行为令到人与人之间发生争执，如果每一个人都抗拒到这七种的诱惑，这样社会上的摩擦就会减少了很多，合作亦都会增加，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堕落的人脑》，作者杰克·路易斯，由念谱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议员咧就提到质询有关于咧渗水办嘅，咁渗水办咧就系食环署同屋宇署咧为咗处理楼宇渗水问题成立嘅联合办事处啦。咁议员就关注到佢哋跟进嘅个案嘅进度。咁啊，请嚟有容海欣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容海欣，早晨。 早晨，乐文。 你好，你留意到渗水办处理嗰啲渗水投诉嘅调查嗰度个情况系点啊？ 而家佢哋又复返嚟嘅，就话而家联办处呢喺过往五年处理渗水嘅个案相关数字呢，就即係睇返个数字，而家今年2023年到9月呢就有34,361宗，呢个就係接获嘅数目。咁已处理嘅个案呢就有31,000。咁见到个数字其实都颇多嘅，包括埋佢而家仲系调查紧嘅个案咧，有10,000个咁多。咁所以我哋都想问翻，即系究竟而家系有几多积压啦？佢几耐先处理一单个案啦？咁佢亦都有讲到嘅，响2021同埋22年咧，响可以响90日，即系3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告知举报人调查结果嘅百分比就系67%。67%、70%同埋68.5%。咁其实大部分即係过半数呢都係喺90个工作天内完成，即係3个月。咁我觉得呢个可以接受。但係如果仲有30-40% 係喺90日以外呢，其实我认为渗水办应该要加緊去处理呢啲个案。点解用咗咁长时间？即係当然我哋理解有好多唔同原因啦，包括係可能有啲住户係唔肯俾佢哋相关人士入去个屋入面调查咁样，所以佢哋要向法庭提交进入相关 單位調查的手令，咁見到個數字都是有的，但係唔多嘅。即係今年2023年去到9月咧，有49單呢啲咁嘅個案。咁啊，檢控咧就今年亦都有133宗，定罪亦都有95宗。所以見到個定罪率咧，其實係高嘅。即係如果133宗入面有95宗係可以定罪嘅咧，咁其實都知道即係佢哋面對嘅困難，亦都係有相當嘅挑戰喺度。但我哋都想嚟，即係當然我提出呢條問題都係了解。翻啊！而家我哋唔同嘅居屋即系屋苑啦，亦都系好多系慢慢系老化屋苑啦，所以我哋都担心咧啲数字会系一路咁样飘升。所以如果佢哋处理嘅个案个个速度系慢嘅话咧，呢啲只系会一路咁样积压落嚟，同埋个时间会越嚟越用越长。咁啊，对于楼上楼下或者系渗水嘅情况，屋苑继续老化嘅情况，亦都会加剧严重。系啦，所以我跟进呢个问题，就希望政府喺呢方面加强， okay. 包括响佢哋嘅科技上面应用啊，佢哋点样可以更加加快咁个程序？我觉得呢个亦都系要提醒。 过往有冇收到啲街坊话，即系渗水办嗰个处理嘅速度问题啊，嗰啲求助个案系点啊？同埋睇到呢啲数字，你自己觉得积压得严唔严重咧？就咁睇落去。 我覺得都算嚴重嘅，因為如果而家仍然調查緊嘅個案係有10,000個咁多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佢亦都係講到自己嘅人手個配置啦，見到可能都係得200幾人啦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擔心會唔會佢哋唔夠人，同埋佢哋而家有4個嘅辦事處啦，咁我哋都希望如果係可以加多啲辦事處，令到每一區嘅個案嘅積壓係減少嘅話，呢個都係一個方向。但係主要係即係我哋接收嘅個案咧，就係主要係成因不明嘅，即係唔知嘅渗水的源头在哪里、所以都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无论是加多一些、一些科技啦，一些、应用啦，怎样是找、容易地侦测到源头啦、怎样检测到啦，或者是不是应该在专业人士那里、再给多一些资源去聘请多一些专业人士 去找到源头，这个才是解决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找不到源头，其实在法庭都很难处理、 okay, 问题 一直这样恶化下去。但是我们都希望渗、水办都是加埋有一個調解服務，其實如果你嘅雙方調解到，大家都想快啲解決問題嘅，佢哋自己做好防水咧，其實個問題亦都可以解決到。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建議嘅方向咯。 OK， 而家滲水辦咧會第一階段做一個調查先嘅，就睇個滲水位置，要確定嗰個濕度數值係咪達到35%或者以上。咁有啲意見就話其實係咪都太高咧？個指標係咪應該可以再落啲咧？即係唔使話濕到咁犀利先至話叫接受呢個嘅調查啦。咁樣如果你覺得有冇需要呢個指標下降啦？第二就是如果再下降嘅話，有冇咁嘅人力物力去處理呢？ 如果係個指標嗰方面咧，即係呢個我亦都相信個滲水辦係接納咗一啲專家意見嘅，即係去到幾多個百分比先至係一個合適應該可以進行調查。但係如果你要係挨邊嘅，或者係一啲係差唔多到35%，但係又未到30%嗰啲咧，我哋都希望局方係酌情處理啦。因為如果去到30%嘅濕度，其實個嚴重性都幾高。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如果佢加強到人手嘅話，亦都可以相繼上將個濕度係降低，令到更多個案可以處理到。呢、okay. 個我覺得個方向喺度。 Okay. 一分鐘到啫。除咗頭先話用科技去做多啲啊，程序上面有冇啲咩可以縮減咧？例如而家有啲區已經試行緊，除咗話第一階段頭先做嗰個濕度數值嘅調查之外咧，話同步做埋咧第二階段嗰個色水測試啊等等呢一啲調查嘅，咁係咪可以各區都做而唔係淨係試行咧？有？ 其實我覺得是合適的，即係可以是第一階段加第二階段。其實第一階段佢是不是如果你協助到佢，你第二階段的話，亦都可以幫到雙方調解到，即係去知道喺哪度嚟啊，係咪公營嗰啲，即係公用嗰啲渠啊，公用嗰啲地方係滲水，就唔係樓上樓下或者點樣係私人地方滲水。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如果你係處理到佢嘅責任誰在咧，佢哋自己雙方亦都有個解決方案。所以我哋認為即係如果係第一階段你係個百分比係做一個難，做一個咁高嘅門檻咧，亦、 okay. 都係阻礙到第二階段。所以如果你話第二階段同第一階段係可以並時進行咧，呢、這個亦都係好嘅解決方案嚟嘅。 好，唔該曬容海欣，今日同你傾到呢個先。好，容海欣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今日千禧年代咧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